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每当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会觉得又温暖又快乐，而且觉得新年快要到来了。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此刻这段音乐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和愿望吧，无忧无虑，快速波尔卡。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卡拉扬唯一一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是在1987年上演的《无忧无虑，快速波尔卡》。 Oh! 深情隽永，这是理查施特劳斯的艺术歌曲奉献。真的是优美无比，令人沉醉其中。理查施特劳斯6岁时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首歌了。 在此后将近8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总共写了大约30套由乐队或者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数量相当可观。可以说，歌曲一直是理查施特劳斯非常喜爱的创作形式。虽然在中年以后，由于他和出版商不和，以及他那曾是当时著名女高音的夫人退出演唱舞台，理查施特劳斯写作歌曲比年轻时少了，然而终究还是寄情于此。在1948年，也就是他即将逝世的前一年，理查施特劳斯还写出了他最后的4首歌，来结束他一生的事业，就此搁笔的。在这里我为你带来的版本是伊丽莎白·施瓦茨克普夫，她是20世纪中期杰出的德国女高音歌唱家，尤其以演唱艺术歌曲为见长。在施瓦茨克普夫的事业中，艺术歌曲占据着与歌剧同样重要的地位，她被尊为她那一代人中艺术歌曲最杰出的诠释者。我们这里呢听到的就是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在小镇上的舞蹈片段》，今年是这位音乐家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世界各地都举行了纪念这位音乐家的音乐会。那今年呢，我也看过不少伯恩斯坦的音乐会，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上，钢琴大师齐默尔曼演奏的伯恩斯坦的作品第二交响曲《焦虑的年代》，向老友百年诞辰致敬。 部舞蹈片段呢，选自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在小镇上》。在这部作品中，伯恩斯坦开始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音乐风格，生机勃勃的，还有轻松幽默的，带着一些爵士味道的音乐气质。2018年是伯恩斯坦诞辰百年纪念年，这首作品在小镇上作于1944年，是一部为百老汇创作的音乐剧，可以算是伯恩斯坦朝百老汇迈开的第一步。那在小镇上呢，是伯恩斯坦创作的第一部音乐剧，长线条的发展还有连贯的旋律胜于简单的歌曲集成，这是伯恩斯坦的创作风格，由此他的音乐剧也是凸显交响化以及歌剧化。 you'll miss the dearest pal you ever had. There'll come a time, now don't forget it. There'll come a time when you'll regret it. Someday when you grow lonely, your heart will break like mine and you'll want me only. After you've gone away. 挺有味道的一首小曲子，是不是？这里我们听到的同样是选自伯恩斯坦的作品，这是一首有着爵士味道的歌曲，叫做《照顾好这间房子》。那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黄金时代》。除夕音乐会的压轴曲目选择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这首作品，可以说发挥了他最擅长的音乐才智，以讽刺挖苦的方式进行了音乐上的叙述，而且音乐中还加入了不少他当时痴迷的他所认为的爵士音乐成分。这部舞剧呢，其实当时并不成功，但是肖斯塔科维奇单独创作的组曲流行开来，在这样的气氛中庆祝新年的到来，绝对是喧嚣而又热闹。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接下来进广告，广告过后我们再见。Thank you.

在书中，蔡康永以认知心理学方面的学术观点为理论根基，讲述的实例都是真实具体的生活场景。他深入浅出，化繁为简，鞭辟入里，在情商课中提炼了五种核心能力，包括情绪管理力、个性塑造、态度养成、领导力以及个人魅力。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路上的彩灯，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空气里节日特有的幸福的味道。又到年底了，当这样温暖的旋律在耳畔萦绕，冬日也变得阳光而温暖。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而我猜测你虽然没有听过这首作品，但是觉得它亲切而耳熟，是这样吗？这里我们听到的则是 Strick 卡普林的作品，一首轻歌剧的选曲 Great Green， 演奏则是 Christian Tilleman， 指挥德累斯顿萨克森国立乐团。听到这里，你也会觉得即使不是施特劳斯佳作的作品，也同样可以获得这样的美感，对吧？ 德国每年的12月31号有两台不同的曲目吸引着不同的人群，一个就是刚介绍过的延续了30多年的柏林除夕音乐会，这是柏林爱乐乐团所举行的，还有呢就是近几年的新贵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除夕音乐会。其实呢，北京乐广播也转播了几年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除夕音乐会。现在距离新年还有一个多月，也许很多朋友在想，哎，新年我到底应该听什么样的音乐会？而这里呢，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迪勒曼指挥的是德累斯顿的乐团来演奏 Joplin 的作品。在近几年的德累斯顿音乐会上都是以轻歌剧为主，所以这是一种让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没有古典歌剧那么严肃，而是更深入到生活当中，正是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这一首叫做《纺织女工》，法兰西·布尔卡，这是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创作。而这首曲子我选的版本，就是在2013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要说新年音乐会，在世界上最有名、历史最悠久的，还算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1847年的12月31号，一场音乐会正在维也纳郊外的一个露天舞台举行。当时莱比锡的一家报纸描述，指挥是一个卷发、肤色黝黑的人，他的嘴唇微微向上翘，给人一种富有天才的印象。他举起小提琴，随着琴头的摆动，明快流畅的音乐便从一个规模虽小但素质很高的乐队中飘荡出来。这个肤色黝黑的人其实就是老约翰·施特劳斯，辉煌的施特劳斯家族的创始者。当时呢，他组织了一个乐队在全欧洲巡演。真的，说到这个情景，你不觉得很耳熟吗？很像当代的施特劳斯乐队吗？那就是安德烈里约乐队，其实也是这样的感觉。话题扯远了，继续回到施特劳斯家族。当时老约翰施特劳斯组织了一个乐队在全欧洲巡演，这次音乐会呢一直进行到1848年新年钟声敲响时。一个半世纪前的这场音乐会，就是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渊源。离新年只有一个多月零几天了。那刚才呢，我也为你介绍了世界上三大著名的新年音乐会。这首是吉版，选自歌剧《唐卡洛》当中的芭蕾舞，同样也是在2013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是弗朗兹·威尔瑟·莫斯特。我想特别说的是，此时维也纳爱乐以及指挥弗朗兹·威尔瑟·莫斯特正在天津，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就在天津大剧院举办两场音乐会。是啊，真的是想一想就令人激动。还记得前些日子曾经给乐会的朋友在微信当中上过微课，介绍了维也纳爱乐，介绍了弗朗兹·威尔瑟·莫斯特。还记得当时很多朋友对于维也纳爱乐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中正好也说一下，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都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音乐家，但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管弦乐团并不一定成为维也纳爱乐，因为呢，维也纳爱乐乐团规定，它的成员呢必须在歌剧院乐团演奏超过3年，才有资格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来申请演出席位。但是呢，乐团中的竞争特别激烈，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年都会出现新的面孔。来听一首布尔卡吧，《勇敢向前，布尔卡》，这是在2011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曲目。 古典也流行。